第32集，各自的命运。 完成了。 耐奥祖坐回他的宝座上，闭上眼睛停了一会儿，然后瞥了一眼摊在膝盖上的卷轴。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去研究、计划、学习并专注投入，终于完全掌握了这个法术。一旦星象大成，星座如书中记载那样联合起来，他就能够打开通往其他世界的传送门，他的人民就可以再次拥有一个世界，甚至更多，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世界，而这一切都归功于他。 很好，再过几天星座联合完成后，我们就可以放弃这个荒芜的地方，把它留给人类，然后重建我们的文化。 奈奥祖若有所思地打量着这个独眼的老战士，吉尔罗格总是能够令他折服，不仅是因为他出色的战术意识和战斗技巧，还因为他敏锐的头脑。当这位伤痕累累的血环氏族酋长一瘸一拐地从黑暗之门回来时，奈奥祖就明白，让他重新回去战斗是一种浪费，而且血环氏族的战士也已经所剩无几了。两年来，为了躲避人类和他们的盟军，这个曾经庞大的氏族遭受了沉重的打击。奈奥祖选择将基尔罗格留在他身边，并让血环氏族的人担任他的保镖。当然，他自己的影月氏族对此颇有不满，但现在他们人数众多，足以成为对抗联盟的一股力量。奈奥祖认为，他现在是整个部落的酋长，而不仅仅是影月氏族的首领，他不能厚此薄彼。 我们得先出去走一趟，法术依旧有失败的可能，我不能冒这个险。我们有了天空的配合，但我们也必须让大地协同助力，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连通地脉，这样才能加强德拉诺的魔法力量，把我们从他那病态的控制中释放出来。唉，只有一个地方适合执行这样的任务，那就是卡拉伯神庙。 黑暗神殿。 奈奥祖点了点头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厌恶，只是尽力控制着没有表现出来。他仍然记得兽人对德莱尼人的战争，那场战争令他感到厌恶，但是没有一丝愧疚。一想到要进入他们之前的神庙，他就不寒而栗。但他知道吉尔罗格和部落的其他人并没有感受到他的这种情绪，德莱尼人的毁灭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光荣的胜利，而黑暗神殿则是一个伟大的战利品。要是奈奥祖想正确地领导他们的话，他也需要相信这一点。 如果我们在那里举行这个仪式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 那我去安排，这样我们能马上出发。 我们要去哪儿，吉尔罗格？ 卡加斯，我们必须前往黑暗神殿，当星星们排成一列的时候启动仪式，开启新的传送入口。 卡加斯接到奈奥祖的指令返回王座厅的时候，正好听到吉尔罗格说要出发，他大声地发问，同时这位碎手氏族的酋长闷哼一声，伸手把他左肩上插的一支断剑拔了出来。奈奥祖让卡加斯负责对联盟基地的进攻，这个傻瓜坚持要亲自领导这些小规模的战斗，但大多数的时候他们甚至都没有机会直接面对人类军队，居高临下的联盟弓箭手射出的乱箭就给他们造成了伤亡，这让卡加斯感到厌烦，而且忍无可忍，只能下令撤退。但这样对于奈奥祖来说是件好事，因为他至少没让联盟闲着，也没让卡加斯闲着。奈奥祖和卡加斯解释之后，将卷轴卷了起来，塞进挂在腰带上的口袋里，然后从宝座上站起来，心不在焉地拍了拍他。这不是他坐过的最舒适的座椅，但肯定是最令人印象深刻的。 无论他们将要去到的下一个世界是什么，他都会再次精心打造一个全新的。 我去集合军队。 不，暂时不要，先去叫蛋塔哥和血魔过来，我跟你们谈谈，然后给你们分配任务。现在就去。 我去告诉地狱咆哮，他们还留在艾泽拉斯，我们需要给格罗马什和他的氏族传达命令。 不，不用，地狱咆哮已经接到命令了，他也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。 已经接到命令了？ 是的。你怀疑我的智慧吗，基尔罗格？ 当然不会，萨满。 去召集你的战士，告诉他们做好准备，我们很快就会离开。 基尔罗格点了点头，离开了。奈奥祖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，他想知道那个炸弹是否像血魔向他保证的那样有效。他应该很有效，因为到现在为止，格罗马什并没有红着眼睛冲回来找他们复仇，这样很好。地狱咆哮一直都是一个难以控制的人，他已经发挥了他的作用，达到了目的，而现在不再需要他了。吉尔罗格很快就回来了，他简单地点了点头，表示他的战士已经准备好了。几分钟后，血魔到了，卡加斯和丹塔格都跟在他身后。 很好，我已经掌握了这个法术。 我就知道你可以做到，主人。 那你要去黑暗神殿吗？ 血魔看到奈奥祖和丹塔格的惊讶表情，他咧嘴笑了起来。奈奥祖意识到血魔本应该预料到这一点，如果不考虑同情心，仅就能力和洞察力而言，血魔是他见过的最有前途的年轻萨满之一，他在死之前就已经成长为一个强大的、自信的、聪明的术士了。而自从作为死亡骑士回归后，他的力量和狡诈都更胜从前，他很快就会变成一个危险人物。 是的，那里是理想的施法场所。 我可以让部落的战士在夜幕降临前做好准备，我们留下一支小队驻守在城墙上，其余的人将一路保护您。 联盟不会再上我们的当了，当他们意识到我们的攻击只是为了将他们牵制在城堡里的时候，他们会全力发起进攻的。 没错，血魔。卡加斯，你与你的氏族留在这里，当联盟部队进攻时拦住他们，而我们继续前往黑暗神殿。我需要时间，你必须尽可能地拖住他们。如果你能活下来，就到那儿去和我们会面。 城墙前的平原上将会堆满联盟的尸体。 尽管卡加斯的脸色有些发白，但还是挺直身体点了点头。他抬起他那装有镰刀的手指天发誓，然后向其他三个人点了点头，转身大步离开。他刚一离开房间，他们就听到了他大声喊叫着向士兵们发布命令。 卡加斯他们赢不了的。 他们不是必须要赢，他要做的就是拖住联盟足够长的时间，别让他们跟踪到我，让我完成这个法术。这座堡垒很坚固，他的碎手氏族英勇善战，部落和联盟将会展开一场精彩的战斗，他们会成为部落的英雄，在我们即将征服的所有世界中，他们同样会被纪念和歌颂。 当然，我不怀疑卡加斯的忠诚，也不怀疑他的战士的实力，他将战斗到最后一刻。 是的，而且你要和他一起战斗。 什么？但是主人，你在黑暗神殿需要我，我的位置在你身边。 我命令你在哪儿，你的位置就在哪儿。 您的脸头骨 没什么不同。 是的，人类军队中也有法师，必须有人在这里阻止他们，一个法力强大而且我可以信任的人，这个人非你莫属。 为什么不是血魔留下来？ 我对时空裂隙和传送门的了解远远超过你，奈奥祖需要我在仪式上提供帮助，否则我就会留在这里，让那些人类尝尝我的魔法。 我确实需要血魔和我在一起，虽然我也想让你去那里，但你留在这里，用你的巫术为卡加斯提供支持，这样对我的帮助更大。 好，我会按照你的命令行事，主人。如果我能活下来，就去黑暗神殿找你们。 很好，我会把黑龙留在这里，协助战斗。你现在去和卡加斯协调行动吧。血魔、吉尔罗格，召集你们的战士和死亡骑士，我们立刻出发。 不到一个小时后，奈奥祖骑着一匹狼，在基尔罗格和他的战士们的簇拥下从地狱火堡垒出发。血魔和他的死亡骑士们骑着他们的骸骨战马向前飞奔，在他们身后，卡加斯和他手下的兽人们在城堡的城墙上欢呼着，高喊着奈奥祖的名字。奈奥祖，现任的部落大酋长，一只手放在他腰间的袋子上，确保卷轴还在那里，另一只手紧紧抓住坐狼那厚厚的毛皮，翻身骑上狼背。自始至终，他都没有回头看一眼。